红红的美月脸。 幸福就是早晨醒来，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，可以不用着急起床，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。不一会儿，荷包蛋的香味儿，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氧离子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，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，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，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。 哎呀，老姐们儿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26日上午，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，下午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，传达学习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一中全会精神。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，省委副书记、省长许勤，省政协主席傅志芳，省委常委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和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参加会议。会议强调，要扎扎实实推动党的19大精神在河北落地见效。一是坚持领导带头学，从省委常委做起，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强化政治责任，全面增强本领，扎实改进作风，不折不扣地把党的19大精神学习好、贯彻好、落实好。二是坚持联系实际学，对表党的19大精神，进一步搞好专题调研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理出来，一项政策一项政策的研究好，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做到位，紧跟新时代，适应新时代，与时俱进，走在前列，确保各项工作与19大精神合拍共振。三是做好当前各项工作，切实紧张起来，绷紧弦，鼓足劲儿，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毫不放松地把分管工作、重点工作、各行各业的工作抓紧抓好，确保党的19大精神有效贯彻，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圆满实现，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。近日从铁路部门获悉，截至今年9月30日，中国高铁动车组累计发送旅客突破70亿人次，旅客发送量年均增长35%以上，高铁已成为人民群众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。为不断改进服务质量，铁路部门计划将于11月份陆续推出互联网、车站窗口及 ATM 自动售票机购票微信支付功能，进一步丰富购票支付方式，方便旅客群众出行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

巷弄，咖啡抓完了经过，田园浪漫了餐桌，而他着急了等候。 早就这样决定，今天现在就我想对某个女孩说的爱，而这世界最美丽的色块是你嘴上那片留白，为他存在。我爱你这句话迷离了整个炎夏，悄悄地告诉他，麻雀在庭院嬉闹，盛开的这枝桠，用爱情最羞涩的吻吧。我爱你这句话迷离了整个炎夏，那束玫瑰或许会悄悄地告诉他，我爱你这句话迷离整个炎夏，我很想知道他的回答。 谁悄悄地告诉他，我一直在爱着他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30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